小体、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98米。哎，小柱、大磊，你们有没有过这个经历啊？就是口香糖粘到鞋底儿了。 嘿，我太多了。 哦、太多了，粘的。 哎，就经常碰到。 是。踩到人家嘴里去了吧，沾那么多口香糖， 不文明行为倒退这么三五年特别多。 对，那会儿你是不懂事儿，所以呢嚼不两口啊就往地上啐。 我自己踩自己啐的。 那怎么办呀？ 都是你啐的。 不能， 你踩的才是我啐的。走哪老沾鞋底，尤其我爱穿布鞋。 对， 抬不起脚来。得绑着脚后跟使劲走。 你说王大雷都拿出穿高跟鞋那技巧来了，穿着布鞋走，这拔丝活人这很少见。 真的真的，而且呢，这个跟地面形成了一个强烈的抗力，就俩人抢。 你走哪儿都拉棉儿，他恶心呐。 有一只无形的手来扯你的这个布鞋， 对， 然后呢，你又不想轻而易举的，就会丧失了一只布鞋。 对呀、 啊，你喜欢轻而易举的丧失。这时候没办法，只能找地方玩命蹭，蹭完之后就特硌脚底。 多好蹭！你想想，你那是布鞋呀。 对，跟树蹭它容易起火呀。本来那千层底儿里边就是纸。 哎，有出纸的好了，一包给定了。 那不纸巾抽吗？你穿一纸巾盒啊？ 拿我活糟改！有穿纸巾盒出门的吗？ 我说走那儿就是他乱想了。有一次，王大磊和洋洋到电影院看电影，俩人谱。坐在那个情侣座上了， 周边呢围着一圈嚼口香糖的，就嘎吱嘎。 俩人坐那儿看完了，洋洋一起身就走了，王大磊等给拽回来了，等给拽回来了。 我坐大力胶上了。 本来洋洋还讥笑王大磊，什么样挺大一人，坐也没坐下。 啥呀？还非得让我抱你啊？别那儿半瘫着，北京瘫好看吗？你胖子不礼貌，快起来。 洋洋一捋头发，哎呀，这什么呀？发现这头发上沾了口香糖了，洋洋急了。涂口香糖的人啊，沾口香糖的人，讨厌就讨厌在他们干完这事儿啊， 人间蒸发了。 他们就是为了自己的一时痛快，噗，一个不文明的行为，给其他的朋友正常的生活造成了多么大的干扰。 其实特简单， 洋洋， 你薅着几根头发， 头发上沾口香糖简单， 大雷，一薅就下 来。你要不要试试女生头发上沾的口香糖？ 剪短发的都解决了。 啊，羊扎脑瓜顶上，你给他怎么剪短发呀？你不是说剃一秃子都解决了？ 那不太合适。 还有一次，王大伟主持电视节目，上场之前不知道哪个嘉宾啪正吐在这个地上，你也没看见，你一个跨步踩上去了。 那跨步愣往上踩啊， 那位脆的也准点。 哎，对， 我这步伐也大点。 就形容那个快呀、啊，俩人是真的没商量啊，没对过眼神。 王大伟这脚啊，就完全炫进这口香糖这脚这疙瘩里了。 完了，导演叫主持人上场。王大雷只能是跌跌撞撞踉踉跄跄上了台。 我喝多了，这跟扛台已经没什么关系了。 脚底有黏啊，你不会走路了。 没想到这脚底有黏吧，哎，这嘴也拉不开栓了，思路也跟不上了。哎呀， 全都注意在这个口香糖上 了，把我脑子给粘没了。 这节目叫我爱我车， 欢迎您收看我爱年车，我年我车这个节目，我是主持年。我叫 王大年。 哎， 王大年是谁？ 您看这个方向盘粘不粘？ 搁这念真。 您看这排挡杆粘不粘？ 您油门粘不粘？您看这个刹车粘不粘？为什么？ 关键您看这座椅粘不粘？ 阻断思路，口不择言。 胡说都是吃口香糖闹的。小花，你这个太没有逻辑了。 对，但是我跟你说，好消息来了，王大雷。 什么好消息？ 口香糖粘在鞋底，讨厌不讨厌？ 讨厌呢。 烦人不烦人？ 烦人呢。 怎么解决这个难题？ 我也知道。 把口香糖别粘在鞋底上，粘在袜底上，哎，这鞋就跟脚了。 不是，你也不能说把吃口香糖的啊给关起来， 多新鲜， 这不合适。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而且是个城市的卫生难题了。那么英国的设计师安娜·布勒斯， 听着像双袜子。 就您这种读法啊，您就电台当不了广播员。 哎，人就叫这名儿， 安娜·布勒斯。 布勒斯啊，这位呢，十年回收口香糖，他把以嚼后吐掉的口香糖为原料，制作包括鞋底在内的多种物品。也就是说什么呢？废旧口香糖有他用啊， 能当鞋底儿，这样是不是就不再沾其他口香糖了？ 哎，你知道为什么他能做鞋底吗？ 为什么他能做鞋底儿？就是因为他这个鞋底儿不怕粘。 那不是你拿口香糖当鞋底儿，你能想象吗？ 不能想象啊。 那你说为什么嚼过的就能做鞋底儿？ 我哪知道？ 就是因为啊，口香糖主要成分什么呢？香口胶基， 香口 合成橡胶啊。 哦，就是咱天天吃的那是橡胶糖。 后来呢，他就发现，其实呢，通过这种姜糖胶机，然后他们通过一种回收利用吧，可以做成垃圾桶、咖啡杯、鞋底儿，挺好用。每个产品中口香糖的含量不等，最少的能含有20%。你想想吧，王大磊，你上节目， 掰一块鞋底儿就当口香糖了，嘿，嚼完之后，你口腔异味全没了。 嘉宾， 你节目录完之后光着脚走了。 哎，你就好好想啊，你这鞋底儿，口香糖的，咖啡杯，口香糖的。你是不是觉得特别优越？ 没有， 但是这东西就怕逆向思维。你说你这个口香糖是咖啡杯的，你这口香糖是鞋底儿的， 不那么紧张。口香糖里边的这个橡胶就类似于塑料的聚合物，你看自行车轮胎的内胎也是这种材料，所以你完全在嚼口香糖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成为 嚼内胎， 听着他妈乱的慌。 你还会穿出优越感，对吧？这么多人吃过舔过的，让你穿在脚下了。 哎呦，我脏！ 我跟您说啊，您别想象，就是从人家嘴里把这口香糖抠出来就做鞋底了，它是要经过一种一道一道工序的，你知道吧？ 不就是说能再回收利用了吗？ 对对对， 这垃圾回收，你说其实挺简单一事，让你说这么复杂，这么恶心？ 是吗？有复杂恶心吗？ 多新！ 这绝对是一种环保变废为宝的做法。 这倒是。这一下处理了很多这个地面上的这污垢啊，很难处理这个方法，很难处理这种东西啊，对吧？ 这口香糖啊，沾点哪儿就特别难清除， 对 吧？对，你别说头发上，你沾地上你也拿小刀咔着半天，你更别说真沾头发上了。我就想问问杨洋，你头发那口香糖怎么给弄出来的？ 拿火燎下来的。 是吗？那我怎么听另外一说法，说是冻上了吧，头发这块，然后咔一撅， 这头发就折了。这个口香糖一经过速冻啊，它就变质了，知道吧？就变特别脆，就特别容易下来。这种巧妙的方法，我问了那个会生活小妙招的老同志。 哎，你应该问问我呀。 你会吗？ 对，我特别懂。 哦，老沾口香糖。 我上学的时候碰见过一些讨厌的男孩子，向自己喜欢的女生献媚的时候，就给人沾口香糖。 外国使节来了，向中国元首沾口香糖， 敢 撒糖的天子，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就是他们喜欢谁啊，就犯讨厌。引起对方的注意，给人头发上沾口香糖，我都帮着好几起儿的这个处理了。 帮着，哦，我以为帮着沾呢。 没有，是男孩子不成熟，真沾上了怎么办？我跟你说， 沾拔吧， 摩丝有没有覆盖到那个沾口香糖的头发上，然后拿梳子给梳下来？石油有没有？ 石油没有， 食用油 啊，吓我一跳。石油咱能见着都提炼完的汽油， 就是食用油抹在口香糖以及周围的头发上，等个两三分钟给梳下来。 我说就石油石化这都你都见不着。 花生酱吃过吧？ 多新鲜！ 你买那个均匀的细腻的， 挨个拧着看。 头发上它不是沾口香糖了吗？ 哎， 你先把花生酱吃了， 踏踏实实揪头发。 我怕自己没劲儿啊。小花，你说这是主意吗？ 不是，我那意思，他吃一口尝尝是不是均匀细腻啊？ 哦， 你别买那还有花生碎粒的那种。 你别都吃了， 就要那个纯酱啊，不要加那个粒粒的。这时候呢，你拿那个花生酱里边那个油牙刷给蒯着，涂在沾口香糖的头发上，最后再给它捋下来。 然后找地方还洗头发去。 哎呀，你都沾了口香糖了，你怎么也得洗了。干毛巾有吧？ 干毛巾谁家没有啊？ 把这干毛巾裹着那口香糖，上面抹上花生酱， 然后腌上， 听着跟做早点似的。 不是不是，口香糖 啊，我口香糖怎么了？ 抹上花生酱， 再拿毛巾裹上， 拿毛巾那么一捋，往外一拉，给拉下来了。 哦，我以为就把花生酱都均匀的抹在头发上了呢。 还有刚才一个冰冻啊， 花生酱焗头发， 还有什么酒精？酒精麻烦点，酒精擦了以后还得摩擦这个口香糖，完了一分钟它就下来了。蛋黄酱。 他怎么那么用酱？ 蛋黄酱吃过吧？ 小花， 哎， 还用各种酱 抹在这个 干头发、 口香糖上啊，磨法均匀一点， 都得均匀一点， 正面反面都磨好了， 哎，然后上烤箱烤， 两面刷酱的啊。 就说多讨厌，男生多讨厌。这个不过呢，咱们用看比赛，特别是篮球比赛，你就会发现啊，好多运动员爱嚼口香糖，特别是美国篮球职业联赛啊什么的，包括咱们现在的这个 CBA， 就是中国篮球职业联赛，也有一些队员爱嚼口香糖。 对。这好像他们习惯，尤其是那些大腕明星，因为他们就是有时候防止自己打急了骂人， 是吗？ 让嘴里有个嚼棍。我这么猜啊，我这么猜， 你把假牙搁嘴里不就完了吗？ 哪运动员戴假牙 啊？牙套护牙那个戴那个，他们好多人都戴、那个、 拳击吗？ 啊 哦，篮球也戴， 篮球也戴，因为它容易磕碰嘛。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一个挨一个挨，老在那嚼。 那几位是甩闲话， 防止自己甩闲话。教练基本上不嚼，教练老在那嚷嚷。 说是可以对运动员有一定的帮助，可以有什么帮助呢？提高注意力，缓解紧张的情绪。 我哪知道？估计是他们，然后互相，因为篮球啊，他接得近，容易这个哈气，对方闻见的时候不臭。你跟足球，你足球为什么跟他不嚼口香糖？ 你这么说，摔跤也应该嚼口香糖了呀，是不是？ 摔跤 不合理，知道吗？ 太低劣，太低劣。 你有的运动，你想象这画面就觉得不太合理。 你要这么说呀、啊，确实是有些的不适合干这个，比如跳水、蛙式游泳， 嚼嚼不。连那个游泳池的那个 底都摘着了， 哎，那水。 说是高强度比赛中容易口干舌燥，所以篮球运动员为什么愿意嚼口香糖呢？缓解这个弊端吧。嗯，当然了， 你看举重他就不嚼， 他说泄气。咔、啊。不过呢，嚼口香糖确实要分场合，由此我觉得咱们可以交流一下哈。 什么场合不适合嚼口香糖是意思吧？ 对吧？ 你比如说，一个正式的大会议，领导正发言的时候。这时候领导不适合嚼口香糖， 同志们， 喂，托，你比方说，婚礼上，这司仪、这新郎新娘都不适合嚼口香糖，连伴郎伴娘都不适合嚼口香糖， 告老一下子给送回去了。 哎，你说这要是这家人特别不在乎，从新郎新娘、伴郎伴娘、家长、司仪都在嚼呢， 也就是说在讲话的时候嘴里老有点声儿， 对， 对，还吹泡泡，显得不正式。 嗯。我希望什么时候别人嚼口香糖呢？ 吃饭的时候，这个烹大虾正上来， 哎，对对对， 赶紧拿口香糖让几位。 哎呀，这点好心眼啊，全用在这地方了。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人不在多，管饭就行。 哎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有蹭饭的，打进出来，不亦糟心。 啊，这是谁俩花生米啊？我尝尝糊不糊啊。 三人行必有我吃，六人行必有肥皂剧，人齐不？没我不灵吧。 文艺广播主持人小李、 英宁、 王磊， 娱乐七十二变，敬请关注。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来大街酒吧里。哎，送女生礼物你们每次都那么烦恼，这是为什么？ 因为不知道送什么合适。 该送的都送过，像王大磊给洋洋托我给买过花儿，托我给 托你，这自己都选不了。 啊、不是没空啊。 对呀、啊。 哎呦，给洋洋买礼物愣没空。 不是，主要是什么？就是洋洋没空陪着我，所以呢，老得约这时间。 陪谁？陪谁？ 啊、陪你，陪你，陪你。买过花儿，买过书，买过衣服。 啊，我想起来，你还买过口红给洋洋。 买过，买过化妆品。 我主托的，我主托的。 对对对，洋洋臭骂了王大磊一顿。 可他买的， 是。 就这个颜色，你让我涂，啪，不喜欢。 什么色儿啊？ 紫拉丁那色 儿。那多有个性。 关键洋洋他长得黑。 谁让你说他长得黑了？ 抹这紫的，那就显得牙更黄。 那我早知道我应该送洋洋牙膏。 正常的牙都是黄的，没有白的， 不叫牙黄碎玉吗？ 牙牌碎玉 啊、 哦！ 王大磊也是，还给人买过粉， 爽身粉， 嗯， 膏，大牙膏， 黑妹， 嗯， 水儿，洗脚水， 洗脚水要买啊，打就行了吧？ 给人打过洗脚水， 然后买过那个 六神花露水 啊，对。 但很可惜的是，洋洋每次都非常的生气。 对，我就没买过对的东西。 王大磊一下子怀疑自我了，我怎么就买不对了呢？ 对，你不知道想什么， 女孩的心思男孩能猜着吗？ 我怎么就不能送他一个不落俗套的生日礼物呢？ 别说 买不起， 不落俗套，但是我完不成啊，我得让他知道我的真心呢。 嗯 啊，洋洋最近嫌弃我了，又说我太胖，你说我要是 再胖点儿， 他是不是不要了？ 你说我要是瘦点的话，洋洋是不是特开心呢？ 这肯定的。 这么着吧，我跑步去， 不但跑瘦自己，而且呢，我用跑出来的路线画出来，能写出生日快乐这四个字儿，我送给他。 嘿， 哦，明白了，就是用他自己的跑步的人生轨迹来向洋洋表示生日的祝福。 哎，我来个拉烟宝。 嘿， 这不是都有那飞机也在天上那拉烟那个？ 但这事儿你一说呢，我们都说，哎呀，王大磊别玩这个了，人有的都玩过了。 嗯， 哦，这 你没看有个大学男生为了送女朋友布洛俗套的生日礼物，用跑步软件跑出生日快乐四个字。 跑步软件还能跑这个的？ 刚才不是说了吗？你跑完了那个路线，你给它连上， 哦， 连出字儿来。 哦，哎呦， 嗯， 那怎么办呢？ 你也跑啊，跑一个什么什么我爱你，什么什么 俗俗俗，太俗了。大磊，你是不是有诚意送吧？ 当然， 嗯， 那就跑一个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北，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我这两条腿还够用的吗？哎，你跑一心行， 太俗气。 那你说什么不俗气？你们俩说了我半天，你们说一不俗的我听听。 生日快乐，人家跑过了，你再用都不行了。 真生日快乐都不行 了，都不行了。嗯，但是你还表示一个生日的祝福。因为毕竟是洋洋过生日， 万寿无疆， 万寿无疆。 洋洋才多大岁数啊？ 是不是生日得吃面啊？ 是，一般都是中国人习惯吃面条嘛，长寿嘛。 洋洋是不是爱吃陕西的那个？ 哦，我知道，你给他跑一肉夹馍，跑一白 馍。你跑一碗瞧瞧，你要能跑出肉夹馍来，我就服了你。那肉馅怎么跑啊？那看得出来吗？图形上 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哎，我听说洋洋爱吃彪彪面是吗？ 好像是现在这几年刚开始，因为以前也少。 他又过生日，他又爱吃彪彪面，你啊给他跑一个彪字。 哎， 彪， 你用你的人生轨迹啊彪他一下。 嗯， 彪彪 怎么了？怎么了？ 不会写 那字不挺简单的吗？ 你说说我听怎么写。 你走针 儿啊，有走针儿啊，这好走好跑 啊。你宝盖儿， 没宝盖好跑。 有脚丝儿 好跑。 还有 都是偏旁， 彪字好写好写，繁写的话57画，简写的话42画。 嚯，这还好写呢。 有套俗语说这个彪字怎么写吗？ 你说我听听。 一点飞上天，黄河两边弯，八字大张口，言字往里走，左一扭右一扭，西一长东一长，中间加个马的王，心字底月字旁，留个勾的挂麻糖，推着车车进咸阳。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哎，小花，你说完这套，你告诉我这个怎么写？ 王大雷，你就跑这首诗吧。 送女朋友的生日礼物是跑出来的生日快乐四个字，是真事儿。有那么农业大学的一位男生，他感觉发挥了自己的价值。 他的价值也太简单点了。 谁说简单呀？你跑一试试。 这生日快乐吗？ 这大概跑了4到5公里。 哦，那么长呢？ 而且一个晚上跑下来的，朋友圈都炸了，大家纷纷说哇。 一晚上才跑5公里，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嘛。 姐姐，我也用不了这么慢，我走俩钟头5公里都出来了。 广渠门到光明楼整1公里，2小时走2圈半，还走不完。 你走那是直线，你走一个生日快乐，你试试。 不是，它距离是5公里啊。 你走一试试。 走就走。 你走。 你走吧， 你也活动活动了。 当小院儿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玲， 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72变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明，王大雷，恭候您。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别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72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72变，多联络多接洽。 And when you rise in the morning sun, I feel you touch my hand in the pouring rain, and the moment that you wander by

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二环南段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四环十八里店桥到大郊亭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有小雨，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在16度到21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是5，适宜穿单衣类服装。今天白天天空多云到阴，光照一般，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树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 英明、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地理巴黎。哎，大磊。 嗯。 这个事儿你看看你们电视台报不报啊？如果你上了一个公交车啊， 完狗给你买了张票。 不是，甭说我报不报，先说这事儿有没有人信？狗给我买张票。 不是，你带着你那个狗宝贝儿上公交车，狗宝贝儿呢？叼着2块钱，投的那个公交车那个投币器里边、 哎。先给你买了张票。 哎，然后你又掏出2块钱，狗呢又往那个投币器里投了2块钱，又给你买2张票。你认为怎么样？ 我认为这不是正常的手续吗？ 哎，我再说一遍，是你抱着狗上公交车、 我抱着狗， 然后狗先给你投票。你 明白了，我抱着狗，狗带着钱， 哎， 是这意思吗？ 对，你这个理解就非常正确了。 那你觉着你介意吗？ 我有什么可介意的？ 那比如说、 我给钱了， 对，你在公交车上，我抱着狗，我给我自己买张票，我又给狗买了张票， 那不行，你怎么能这样呢？你这个太不讲公德了。你知道你带着狗上车，这我们什么意见？ 哎，你刚才也带着狗上车来的， 有吗？ 对，先给你买的票。 哦，那可以。 我上车 上，我们家狗老实。 他们家那狗你忘了叫颠颠，他老是在马路上喊颠颠颠颠， 离老远一听就像喊爸爸是吧？ 你抱狗上车就可以，小柱的抱狗就不可以。 因为我知道我们家狗的习性，他们家的狗习性。 那别人知道你们家狗习性吗？ 对呀，我就想说这个，所以他能抱着狗上车吗？别人知道你们家狗习性吗？ 那别人知道你们家狗习性吗？ 我知道我们家狗习性，所以我能抱着它上车呀。 那别人知道你吗？ 别人知道我呀。我是一个上电视的人物， 上电视就可以抱狗。 对，上电视抱狗。这句话听着不挨着。 好、那你不是有小汽车吗？你为什么把你的狗抱到小汽车上呢？让它坐你的副驾驶。 限号。 哦，所以上公交了。 哎， 你呀不会训狗，天天被狗训的差不多。 我们家狗还会骂我呢。 你们家那狗在你脑袋上趴着。 在我脑袋上都趴着。 对、老远黄大一看，怎么戴着棉帽子还有耳朵啊？ 你睡觉的时候掀你被窝，你早上不起来拿凉管往你脸上放。 我们家狗都成精了是吧？ 你不会训狗，你带狗出门干嘛？ 找人训呢。 可是你上的是公共场所，你这就得首先明白。 对呀、 就算是给狗花钱了，刷卡也好，是投币也好，这还是违反规矩的，大家还是可以把你轰下去的。那天是不是司机熄火了？那天 是不是司机倒是没熄火，司机发火了？ 怎么骂你的、你自己复述一下。 他为什么全是机器的，是不是？王大磊就回了一句：“我乐意。” 大磊，这个事情不是说只有你碰到过啊，实际上呢在新闻里也报道了，一个中年妇女抱了狗来了，上了车还给狗刷卡投币，但是刘师傅就劝说您不能这么着，因为我们这个公交车上面是不能带宠物的。这女的也说了，哎呀我这狗没病，而且呢不咬人，就是生病了带它看病去， 这大 不坐车不方便。 你让各位听听，这是有病了是没病啊？ 不是，他那病你得不了， 多新鲜的。 公交车上带动物狗是不行的，猫也不行。达人说了，您买几条热带鱼您要带车上去就别挤了就行了。 那么导盲犬为什么可以乘坐地铁呢？因为它毕竟不是宠物狗。 因为导盲犬在导盲的过程当中它是一个工作犬，而且导盲犬上地铁也是要佩戴齐了安全护具才可以的。 哦，你看看吧，这个中年妇女抱的狗是不是你的狗？ 不是。 你看看这些护具你带着合适不合适？ 我导盲啊。 平时很喜欢听娱乐七十二变节目。大家好，我是李健。 祝文艺广播娱乐七十二变节目越办越好，我是郝云。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快乐大学，兄弟们， 怎么了？ 已经是第三天了。 是啊。 有没有觉得屋子里的味道稍微的重了一点？ 俗话说事不过三呢。 我跟你说刘小乐，你这种已经洗不了澡是不是三天咱们这断水你还踢球去？ 对，你就把这什么运动都记了不就完了吗？ 哎哎哎，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姐，好消息， 有水了。 学校校网说了啊， 嗯， 通知同学们告诉大家一个重要的消息，学校继续停水。 这是什么 好 消 息吗？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 你已经分不出好坏来了。 现在啊，你自己闻闻你自己身上的味儿。 闻不出来了。 不是， 那咱们互相闻是吧？ 互相闻。来，尤其是你，就是说你说这几天这么干，你还吃那么味儿的东西，臭豆腐就要馒头，你这 香啊？问题是 哪儿啊？哪儿香啊？臭豆腐哪儿香？ 闻着臭吃着香。我不是在咱们宿舍吃的，是不是？我在外面，我在外摊上吃的。 你在外面吃这个，你回来也没水刷牙，你都带进来了。 我喝没喝汽水啊？ 不是，您得不在意，您得身上得拉了个一星半点的。 那你呢？ 你 本来就胖。 哎，好消息，好消息！ 傲汉，你这 学校内网公布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有水了？ 没水。 那好消息在哪儿啊？ 明天晚上本市有雷阵雨。 这算什么好消息啊？这雷阵雨这都是坏消息，不能出门了。不能出门咱们这几个人就捐在这屋子里，那不是互相训呢。 哎呀，雷阵雨， 外面下没下雨？ 下了。 有没有水？ 有雨水。 雨水是不是水？ 理论上也是。 你呀，先等雨水先下过去，一批脏的过去以后呢，干净的来了。这 那雷阵，我知道哪阵是干净，哪阵是脏。 哎，好消息，好消息啊！ 又来， 学校内网说了啊， 学校内网怎么老说这个？ 雷阵雨转大到暴雨，行了。 真的， 真的。我先把我唯一的那一双袜子给洗了。 几位？ 你一个学期穿一双，你 几位？我想问，这要是下雨，泡面泡得开吗？ 嗨。你怎么那么糊涂呢？ 你接点水回来坐。 你把那碗那搅开，接上水回来。 哦，坐开了。 对呀， 再喝。 哎呀， 几位，你们说咱们要是出去的话，带毛巾去洗的话，那个拉帘吗？ 你告诉我帘在哪儿？咱往哪儿拉呀？ 那咱们得找个什么地方啊，才能够痛痛快快的来洗一场？ 几位。我觉得你们应该先考虑一个 重 要 问 题 啊！我就是 你 说， 咱们先把屋里的卫生也打扫打扫。 那就这样，哎，待会儿一下雨，我就把我这雨衣给扇出去，让这水呢顺着我这雨衣就流到咱屋里来，咱把地就拖了，对不对？ 甭让咱用雨衣了，你把那几块竹板贡献出来吧。 竹板？ 你不行，大快板吧？你把大快板接出去。 有槽， 对，有槽往里倒。 对呀， 你那吉他，吉他那不是有窟窿吗？ 大窟窿，嘿。 对， 就得当用这个咱们专用的储水器。 我有水了，有水了以后我在鱼圈里面，哎呀， 你先刷牙， 打着泡沫，哎呦，脑袋上全是泡沫，哎呀，身上也是泡沫，好开心呀、 啊！干嘛你喝螃蟹？ 不是， 哎，我就这五天了，我真的太爱泡沫了，真的。 哦，那我给你看泡沫塑料怎么样？哎，不是， 有水了。 好消息，好消息啊！ 又说什么了？ 大到暴雨，大约在40分钟到9个小时之内到达我市。 来不来到底？ 来，听我的。把所有器皿都拿出来，多接点水。 哎呀，无根之水。 对，这雨过去，咱还得存几天。 对，咱们还得吃那马德铃呢。 哎，咱们那几个盆玩吧。 泼水节。 哎，泼水节，咱们把穿过的、睡过的床单、衣服， 对，都裹身上冲出去， 全都拿出来，一件一件穿上去。 嘿， 连洗澡再洗衣服。 哎呦，多过瘾呐！哎呀， 戴着眼镜一块冲。 为什么要戴着眼镜？ 哎，保护视力。哎，对， 咱们个人发一个小水枪，哎，挂到这个雨水以后，咱们在这个床单当中打这个水枪战，好不好 ？CS， 水中 CS， 怎么样？ 哎，弄几个气球灌满了当手雷， 当手雷，这家乡话都出来了，你是天津人吧？ 当手雷，太向往了。哎呦，我这 这样的生活，哪怕过一天也是好的呀。 8个小时，咱们就是水里的物了。 哎，风来了， 好， 风是雨的头。 我先去挂床单子去。 哎呦，我现在就脱衣服去。 你看，这是谁呀？都睡出个人形来了。我已经换拖鞋了啊。 我这光着脚了。 哎，哎，好消息，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学校内网发布消息。 又说什么了？ 下雨云区向我市东南方向移动。预计20分钟后移出市区。 啊！别走啊！ 同学们，走啊！走，咱们追云去。 刚刚吹过来，云儿就要走。有人想拉你的手，对你要挽留。来呀来，来呀就要唱相守，唱相守。 学生爆料说啊，学校已经停水近6天了，除了少量的消防车供水之外呢，没有其他可以获得生活用水的途径，甚至不少同学依靠接雨水来洗衣服洗澡维持生活用水。除了接雨水，大家呢还会趁着大雨跑到天台洗澡，更有同学呢爬到了后山的排水口，利用山上的雨水来洗衣服。网友呢也出主意说，要不然几个人凑钱去个桑拿房什么洗一趟也行啊，何必接雨水呢？这不都感觉回到原始社会了吗？ 您没明白，这不是那供水管坏了吗？他那儿也没水，这几位这不正干搓呢吗？ 好尴尬呀。 娱乐72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了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酒吧里，这个说到小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干过一些傻事儿，或者说干过一些自以为很机智的事儿，说出来倒是也挺有趣的哈。哎，比如说那会儿小柱身上本来钱就少，有一天他妈给他5块钱，他买了早餐面包剩下3块，然后啊，作为一个小孩啊，他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用好了，后来一狠心一跺脚，算了，扔了。 那小花小时候开家长会的时候，因为不好好学习，就害怕回来让他爸妈打，怎么办呢？就跟他老师说，我爸我妈都不在家，出远门了，一时半会儿且回不来呢，那要不然让我舅舅去行吗？老师一想，好歹舅舅他是亲家长啊，对吧，来就来吧。结果第二天，小花背着自己3岁的舅舅上学校。 小花啊，上学时候也不成，要不然请家长了，学习不用心，写作文老师要求啊写个笔名，很多的大作家都有笔名，不用真名。小花一想，写笔名得了，笔名这比较什么名就写什么名吧，就写了一个中华绘图铅笔。 王大磊，你美， 每次你老妈开家长会，你都在家怎么样？在家把地给拖了吧，碗给刷了吧，然后安静的拿出感冒药撕开了放在床边，静静的闭上眼睛，小拳头还握得紧紧的。你妈回来一看呢，你就是那种楚楚可怜的看你妈。 小学三年级， 林小柱偷了爷爷的钱，爷爷嘟囔说：“怎么少了十块钱啊？”五岁林小柱叹气说：“哎，家贼难防呀。”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王大磊呢去这个网吧玩，然后呢，这个当时公安局查身份证，哎呀，给老板吓坏了。其实王大磊就是路过呢，跑到吧台跟老板说：“给我十块钱。”老板愣了一下，哎呀，扔了50块钱给王大磊，说：“快快快快快快快！” 我三岁就这么机智了。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王大磊呢有一道数学填空题呀、啊、不会做，就用橡皮擦呀擦呀使劲儿的擦，哎，终于把题擦没了，以为老师给他满分呢。 后来呢，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杨猪不想去幼儿园，被爸妈拖着去的，一边哭一边喊呀：“不要卖了我呀，我可不值钱。” 小学三年级下课的时候啊，在教室里边大家没走呢，小花呢实在闲着没事儿，用这嘴呀、啊、吸那个圆珠笔，那笔芯儿蓝色的，这一使劲，小花嘬劲还挺大，这蓝水啊弄了一嘴，同桌的王大磊看见了都吓愣了，小花呢装作若无其事，很享受。哎，这个笔油还真甜，嘿、哎、你来口啊。王大磊舔了舔舌头，行啊，我还真没尝过，也吸了一口，那表情全班同学都忘不了。后来呢，俩人一块儿就去洗舌头去了。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小花用涂改液涂手指甲，白色的指甲盖还确实挺好看的，就是味儿大点儿。 那一年晚自习，王大磊呢看老师批改卷子，而大部分同学都在偷偷的玩手机，于是他也开始玩上手机。那可是没想到呢，班主任突然出现在了后门。当王大磊发现这一刻的时候，机智的关掉了班上的灯。那些同学不打死王大磊的，老是冲着亮光一个一个薅啊。 小的时候啊，小花唯一的玩具是一个葫芦，一直要玩，上学要玩，尤其上课的时候还偷偷的玩，被老师发现了。小花多机智啊！小花对着葫芦口冲着老师说：“收。”老师说：“出去。” 小花，打小住876小院，酒吧老板，自称企业家，三分钟一个主意，但可能只保持三分钟的热度，时不时犯花痴，单身。 这就是一贯性的混吃等死。 王大磊，家住876小院，某电视台主持人，永远带俩实习生，狂热的美食咖，梦中情人是洋洋，但李大红说自己才是王大磊的真爱。 怎么了？ 殷小柱，小花大磊的发小，认为做自己挺好，舒服挺好，宅着挺好，常年混在酒吧，说自己是掌柜的，说借出去的零钱泼出去的水，后来索性连零钱都没有了，无女友。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小底英宁严家宝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到这个班里。哎呀，真是你们两个人呀、啊、今天到这里呢，来听我为你们这个 讲个故事 讲课呢、哦、 你们在电视里放的吗？ 没有啊、 哎、你画特效我们看电视 对做展演呢。 哎，你这么说我忽然想起，要是如果咱们把电视那套画平时聊天是怎么说、嗯、那就挺有意思的。 不像人话， 没有这么聊的， 感觉不像生活。 就好像欢迎你们二位啊到我们酒吧做客啊，请坐请坐。 这一般的也都这么说。 这是电视里的话吗？ 对呀、 啊、有啊。哎，然后说春夏以来天气炎热啊， 啊，照天气预报特的，然后报一下今天气温吧。 天气一热呢，咱们市民朋友就难免有这个夏天苦夏的情况出现。 小花，啊，你这句话的聊天对象是我吗？ 还是我呀？ 市民朋友，你跟我 说 电视语言呀，现在就是。 咱所以说嘛，坐这屋里都说电视语言。 对。 那谁跟谁聊天呢？ 对。 不，一般电视语言就得前面先把一个大的叫做导语式的，或者说一个新闻的背景交代清楚了，后面才会具体跟嘉宾说。好，那么就这个古夏的这样的一种现象，我们请来了胡同里的邻居王大磊，请大磊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他是怎么应对古夏。 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哪有这些人呀？ 你电视语言嘛。 好， 这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坐在电视里人他也看不见，对不对？ 嗯。 他也就是对于镜头说，我现在对镜头说， 嗯，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就是这个胡同里著名的这个民俗学家王大磊。至于怎么 说自己是民俗学家著名的，没有没有没有，说 抬高自己身份地位，知道吗？这样说的才有可信，有信服度。 还有别的人可以采访吗？ 待会儿，现在不要打乱我。电视语言啊， 好，请您继续。 至于怎么度过苦夏呢？我个人的经验就是多吃甜的，哎，这样能够开心，能够开胃。 王大磊老师，因为我们吃酸的呢，也会就怎么说呢，就是润滑肠胃哈、也会有这种增加食欲的效果。那么您为什么古夏并不吃酸而吃甜？ 哎，主持人问得好。是这样的 啊， 因为这个酸的多吃啊，它这个对胃的刺激比较强，不好。甜呢，能使人产生一种愉悦感，这个是科学论证的。这个甜能使人的这个兴奋呐、啊，高兴啊， 高兴。 来这个夏天天气热，哎呀，烦躁，心情不好，吃完甜的就高兴。 好，本期节目呢，这个感谢王教授啊，能够抽出时间 给我们这儿胡编乱造， 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关于中医的故事。 哎，这都是电视语言，这屋怎么不像聊天的吗？ 哎，真的，咱们要是这胡同俩人见面哈，也不是。哎，刚子，吃了吗？您是吧？麻去，忙去。 哎， 出去。都这么打招呼、 啊、 如果换成电视语言啊， 哎，那麻烦了。 以后见面以后， 哎呦，张大爷您好， 您 好， 您好，您好， 您好，老李啊，现在进入，哎，老王啊，现在进入， 到底要喊谁？ 俩人都在嘛。进入夏季以后啊，气温升高，我就发现啊，咱们这一片市民朋友们出现了胃口下降、不思饮食的一个现象。 哎，以前呢，我上五楼不费劲儿。 哎，你是电视广告 吗？进食量较其他季节，咱们几个是明显下降。 哦，所以我呢做了一个普遍的调查，大家伙反映在这个季节里呢，由于天气炎热，最好的方法还是吃过水的捞面，这样能够刺激食欲，胃口大开。 我就建议您呢，以后大家伙这种词汇少用，还是用市民朋友啊， 哎， 或者说咱们百姓 啊。那么说我对老王的 社区居民怎么样？ 可以。 苦夏不是病，苦多了也真要命。 不过我建议呢，咱们啊，包括您二位的这个市民朋友呢，是可以在医生指导下服用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B， 以调整植物神经的功能啊，这样消除苦夏的症状。 哎， 好，那今天咱们到这儿就结束了啊。 好，我们下期再见。 走吧，走，应该走。 改天咱们再见。 再见，再见。 下面是广告时间。 还有广告？ 等等等等等， 聊天都忘不了广告。 哎，我上回确实看到一个。微博里转发的就是国外的俩年轻人，电视用语他还是有类似的套路嘛，他用这种套路套到生活中，俩人在餐厅里点餐， 哎呦， 也是这种聊天方式， 那这半天可都吃不上饭。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任家宝，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如果爱是道北极光，如果我可以睡在沙滩，如果我变成小孩，如果如果如果真的那么难，没有人了解我吧，我是怎么想，我希望要的什么谁说了才算，我想我是一个哲学家，可以参透孤单的假象，不要人问，不要人猜，不要人一直管，不需要说，不需要听，不需要那么慢，如果我是一个哲学家，忘了一个心中的名字有多难，看一本书，走一段路，逛一个美术馆，听一首歌，过一条河，喝一碗酸梅汤，在这一秒扮演一个安静的自由过往、